那么你们家还有谁呀、啊？ 还有我妈呢。 叫你妈去。 怎么的呀？快 着点吧你，这孩子真讨厌。 妈呀，您出来瞧瞧吧，那两个公差，他们又来了。 大点声叫。 你等着呀。 快着点。 出来瞧瞧吧，那两个公差他们又来了。 使劲叫， 这不出来了吗？ 哟，我说大娘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 苦力莫家不幸，我公与我丈夫是因无钱纳税，去往山中采药，不幸多疑，丧身虎口，是才我婆婆闻讯，口吐鲜血，性命空也。 真可怜呐！我说大娘子，您别哭啊！您这一哭啊，哭着我这心里也怪难受的。不单是难受，我呀还是真伤心呐。这是天灾人祸，谁也没法子，不是？得了，您呐就忘开了想吧。 多谢二位上茶。 不用谢，您呐准备钱就得了。 你们二人又到我家做什么来了吗？ 您听我跟您说，奉了老爷之命，征收明年的人丁赋税，跟上回一样，还是每人一贯钱。如今你们家就剩三口人了，三贯钱就成了。 慢了，像前日我家买卷的前十贯，当日被二位去了五关， 不错， 连人家中又涌去两关， 哦， 如今我家只有这三关清理。 哎，正合适。 哎呀呀，若是被二位拿去，我婆婆是怎样的将样病症？ 那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们管不着。 快拿钱去。 二位上茶，多多宽大些吧。 少废话， 拿钱去。 别磨他，拿去，快点着，快着点。 哎， 小孩子少废话啊！ 上差，可怜我家不幸，宽大心吧。 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 放下，放下， 少废话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